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耳边的合唱是来自于普朗克，他的荣耀经。那今天在我们节目最开始，为什么要听这样的一段音乐呢？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演奏录音可以不断重来，伟大的时刻不会重来，重现历史经典瞬间，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这是因为今天我们要随一位伟大的人回到一些音乐历史的瞬间，听到在音乐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些音乐，而这些音乐却和这个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就是受困于轮椅半个多世纪，思想却驰骋于宇宙的男人。我们看到他离世的消息，内心震惊的同时竟有一丝的惊慌，似乎从未想过他也是凡人，也会面临死亡。他就是霍金。霍金被认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人类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他坐在轮椅上的形象已经成为了人类科技文明的一个象征符号，而他的灵魂好像从来都不是单调和冰冷的。宇宙之王，同时也是宇宙最强网红，他会在社交网站和网友互动，喜欢文学，还客串了很多影视剧。当然他同时也热爱音乐，他还出过歌呢。那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其实不是他的演唱，不是他的在一些歌唱者的他们的专辑里面的一些客串，只是要提到的是1992年霍金做客英国广播电台推出的一档叫做《荒岛唱片》的电台节目。在这里面他聊了他喜欢的音乐，所以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音乐都是霍金的最爱。音乐其实非常著名，访客被称作是遇难者，贾定他们被 弃绝到一座沙漠的孤岛之上，让他们选取八张随身携带的唱片和一种奢侈品以及一本书。霍金选择的是使很多物理迷和古典乐迷感到吃惊。首先他选择的唱片就是耳边我们所听到的布朗克他的荣耀经。朗西斯·普朗克的经典作品《荣耀经》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经过由大型的管弦乐团配合女高音以及合唱团进行演绎的。这位伟大的法国作曲家，他的作品当中充满了细腻的情感的衬托。而霍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唱片作为他的开篇呢？是他所带的唱片当中他排名第一的。当时他说，去年夏天我在科罗拉多的阿斯本第一次听到他。阿斯本主要是滑雪圣地，夏天的时候呢会常开物理会议，紧靠物理中心是一个巨大的帐篷，那里正举行着音乐节。当你坐在那里研究黑洞蒸发会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能同时听到演奏，这是非常理想的，因为它把我的两个主要快乐，物理和音乐结合在一起。如果我在沙漠孤岛当中兼有两者，根本不想被拯救。 霍金继续在介绍他所喜欢的唱片，如果他只带八张唱片到一张荒岛上，他会选择哪些？那第二张呢，他就拿出了他的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他说，这是我买的第一张大唱片，那是在1957年，每分钟33转的唱片刚开始在英国出售。如果我买一台唱机，则会被父亲责备为不顾他人的自私，但是我说服他，我可以买到便宜的零件组装一台。他赞赏这种节俭的方法。那我把唱片、唱盘和放大器放在一台老的78转的唱机的盒子里，如果我保存它的话，现在就会变得非常的珍贵。这台唱机制成以后，我需要放唱片，因为中学朋友建议就放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因为我们学校的圈子里谁也没有动过这种唱片，谁也没有过这种唱片吧。他说，我记得我为他花费了35先令，这在当时尤其对我而言是一大笔钱，唱片的标价变贵了，但实质上比过去便宜得多。当我在店里首次听这张唱片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我不清楚我是否会喜爱它，但是我感到我应该说我喜爱它。然而多年以来，它变得对我非常重要，我愿意听徐缓调的起始部分，当然了，所有的这样的旋律也都是他所喜欢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这是后来被称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的一部。 国物理学家史蒂芬·威廉·霍金在2018年3月14号去世，终年76岁。他的很多重要理论，比如很多人都可以说出几个名词，像黑洞热辐射，但是作为古典音乐迷，我们要知道的是音乐对于霍金的意义。这也是我们通过他曾经参加的一个节目，在英国的一个节目，是非常著名的，全世界都非常著名的荒岛音乐。他作为访客要被选取8张随身携带的唱片，一件奢侈品，还有一本书。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所选择的要随身带到荒岛上的这些唱片。那刚才我们听到了普朗克的《荣耀经》，还有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那另外呢，在第三张唱片，霍金拿出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在牛津读本科的时候读过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对偶》，这是描写本世纪30年代的书，在书中有大量的人物，除了一个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形式化的，这个人显然是作者本人的写照。他杀死了英国法西斯的头目，那这个头目呢是按照奥斯瓦尔德·莫里斯爵士来塑造的。然后他告诉法西斯党徒他干了这件事情，并把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作品132号的唱片放在了留声机上。他在放第三乐章的中间听到了敲门声，开门时就被法西斯党徒枪杀。这是一部非常差劲的小说，但是赫胥黎他的唱片却选对了。如果我得知潮汐正逼近并且将淹没我的沙漠孤岛，就会去听这部四重奏的第三乐章。那我们也来听一听。 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回到这里听霍金喜欢的音乐。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记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周年庆，复兴门百盛庆生啊！22至26日，会员就有礼金送，满299服饰最高送15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满199送20，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赠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aoyou.com。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最高气温在11度左右，与昨天持平，但是扩散条件有所下降，应该尽量减少大运动量、高强度的户外活动。另外，夜间虽然西部山区可能出现降雨，但是只有零星小雨，并且持续时间很短，对出行不会造成明显影响。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经过17年的大浪淘沙，音乐节在国内不但成为年轻人的节日，也成为很多城市的名片。今年4月29号、30号，2018上海滴水湖阳光音乐节将加入沪上音乐节竞争的行列。昨天，杨澜在上海为音乐节站台，他希望滴水湖音乐节能成为一年一度上海年轻人的最佳去处。以一首《多幸运》火遍网络的95后歌手韩安旭，早些时候发布了情感新作《健忘症》，讲述回忆与记忆间的矛盾故事。而近日，韩安旭化身 MV 主角，将这个故事具象化地展现出来。来自美国加州的梦幻民谣乐团迷星刚刚宣布了重组的消息，他们将参加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生动悉尼音乐节。据了解，对于迷星乐队来说，这将是他们5年来的首次正式演出。美国老牌摇滚乐队史密斯飞船的主唱史蒂文·泰勒宣布，他将举办一次短期的个人巡回演出。这次与他合作的将不再是他的老搭档史密斯飞船，而是换成了美国乡村之都纳什维尔的 Loving Mary 乐队。泰勒这次个人巡回演唱会既包括他个人的专场演出，还有音乐节的压轴现场，另外还有慈善演唱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974，北京 Music Radio。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还是在上个世纪1992年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了霍金来参加荒岛音乐的节目。访客呢要被称作是遇难者，假定他们被弃绝到一座沙漠的孤岛上，让他们去选取8张随身携带的唱片、一种奢侈品，还有一本书。霍金的选择使很多物理迷还有古典乐迷感到吃惊。这里有他最爱的一些音乐。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霍金他所选择的这些音乐。在下半时段，我们要从瓦格纳的音乐开始，因为霍金选择的第4张唱片就是瓦格纳的《女武神》。霍金是这样说的，他说瓦格纳《女武神》的第一幕，他是在战前原先录在78转的唱片上，而在60年代被转录到大唱片上的。1963年，我被诊断得了运动神经细胞病之后，就变得非常喜欢瓦格纳的作品，因为他和我的末日黑暗的情绪相投。我的语言合成器可惜未受过良好的教育，把他的名字发成了非常软的吧，那我呢必须把它拼写成V 打头的，这样的瓦格纳才听起来会差不离。指环系列的4部歌剧是瓦格纳最伟大的作品。1964年，我和我的妹妹我们一起去德国的拜洛伊特去看这些歌剧。那个时候我对指环尚不熟悉，所以系列的第2部女武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瓦格纳执行，沃尔夫冈瓦格纳，这也是瓦格纳的后代执行制作的，舞台几乎是全暗的，一对孩提时代就分开的双生子的爱情的故事，他们再次邂逅的场景呢，是齐格蒙德在齐格林德的丈夫，也就是齐格蒙德的敌人红丁的家中避难之际，他选取的片段呢是这个时候齐格林德对被迫和红丁举行婚礼的叙述。因为老人在庆祝会之际进入大厅，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天宫的旋律，这是指环当中最高贵的主旋律，它就是卧毯，这是众神之首，也是他们的父亲，他把剑插在了树干当中，那这把剑是要传给齐格蒙德的。在这幕结尾的时候，齐格蒙德把它拔了出来，然后两个人跑到树林中去了。这也就是霍金对于这段音乐的描述。那经典的歌剧《女武神》对于瓦格纳可以说就像刚才他自己所说的，瓦格纳在他生病以后非常喜欢听，这是和霍金那种末日黑暗般的情绪很相投的。 Sei hier muss sich rasten. 有人会觉得，哎，王卓是不是放错唱片了？没有。那在霍金他挑了四张相当严肃的唱片之后，他说我觉得需要一些轻松的解脱了。那对于我本人和许许多多其他人而言呢 Beatles 他们的问世真的是正值其时。他说我通常都会在星期日晚上的时候会去收听卢森堡电台最好听的20首歌，而我最爱这一首。我记得曾经和很多人聊过最爱音乐的事情，很多人都把莫扎特作为自己最喜欢的一位，霍金也是如此。他说莫扎特是我最喜爱的一位音乐家，他写下了无数的作品。在今年，也就是他做采访那一年，他说今年早先我50岁生日之际呢，我就收到一套他的全集的光碟，超过200小时长，我没有听完，正在继续着。而莫扎特他的安魂曲是他最伟大作品之一，他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前死去，他的一位学生根据莫扎特余下的片段将其完成。那在我们的节目里经常也会听到的是在其中的眼泪片段。那在莫扎特他这部作品当中，眼泪合唱非常出名。 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霍金，他如果在荒岛上会选择的八张唱片都是什么。他之后呢会选择，他说我其实非常喜欢歌剧的，我曾经动过念头啊，八张唱片我全部选歌剧，范围呢从格鲁克到莫扎特起，通过瓦格纳一直到威尔第和普契尼，但是呢我最后把它减少到两张，一张必须是瓦格纳，另外一张我最后决定属于普契尼。图兰多是他最伟大的歌剧，但是又是他生前未能完成的。我选取的片段呢，其实也是在剧中我很喜欢的。为了对此报复，图兰多打算向他的求婚者问三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出就会被处死。那今天我们所来听到的也是在图兰多当中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片段，也是那个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霍金在节目当中呢，他还特别请主持人说，我要请你发这个音，我的语言合成器是美文的，对于法文无能为力。那这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艾迪特·皮亚夫，他唱的我无怨无悔。他说其实这首歌也刚好可以用以总结我的一生。C'est payé par mes chagrins, mes plaisirs. Je n'ai plus besoin de balayer les amours avec leur trémolo, balayer pour toujours. Je repars à zéro. Non, ni le bien qu'on m'a fait, ni le mal, tout ça m'est bien égal. 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car ma vie, ça commence avec toi. 经常听永恒的魅力的朋友知道，其实这段音乐呢，我们也是一直用在我们穿越午后的电乐当中。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问霍金说，如果你只能带走一张唱片，你要选哪一张呢？霍金他说，那应该是莫扎特的安魂曲，我可以一直把它听到光碟唱机的电池用完为止。3月14号，圆周率日，是霍金的忌日，也是爱因斯坦的生日。爱因斯坦同样逝世于76岁，霍金的生日1月8日是伽利略的忌日。这一切究竟是不是巧合，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这个最接近宇宙的人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他属于宇宙。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爱国歌》，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 你是我。